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 铃声剧房制作，喜马拉雅授权播出。第131集。 那个，你笑起来真好看呀。 仙子的脸顿时寒了下来，冷冰冰地甩过一句， 以后你要离他远一些。 哎，为什么呀？仙子您不喜欢腻吗？ 哼，我是神仙，无欲无求，无喜无嗔，哪有什么喜欢不喜欢。 无喜无嗔？可是我怎么觉得您在生气呢？ 嗯，我哪有，现在你给我去睡觉，怀孕了还到处乱跑，要做妈妈了就要学会对孩子负责，知道不知道？去睡觉。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仙子没好气地推他进了一间寝室，里面有一张洁白柔软的大床。 仙子，这是您的床吗？ 是啊。 我要睡在这里吗？ 你嫌不好？ 哦，不是，我就是担心给您弄脏了，亵渎了仙子。 没关系，我不介意。快去睡吧，我去煲个有营养的汤，等你睡醒了喝。 啊？ 别啰嗦了，快去睡。 仙子走出去，带上了门，留下橙子正在原地。哎，什么情况啊？他眼花了吗？为什么方才在仙子嗔怪的神色中流露出一丝宠溺，强令他睡觉还煲汤？仙子都是这么有爱的吗？摸不着头脑，倒真是累了，爬到洁白的大床上，趴进软软的被窝蹭了一蹭，哎呀，好柔软好舒服呀，像趴在云朵里一样，很快睡着了。从那天起，橙子就莫名其妙的过上了由仙子伺候饮食起居的奢侈生活，真是玉皇大帝的待遇啊。他橙子何德何能，每当他想要跪在仙子脚下请求宽恕，就会被仙子瞪一眼。 起来喝汤，起来吃饭，起来吃补药。 瞧瞧，在吃或喝之前都得起来，因为他一天里最多就是躺着或者坐着的，像是一只娇惯的家猫，在脸蛋一天比一天变圆的同时，他的腰身也略略地鼓了起来。然而橙子并不是安心地被养在这里，向仙子提出想离开，要出去找梨。仙子的一句回答却让他不敢走开了。 你不必去找他，很快会来这里，你若离开反而会失之交臂。 哎，仙子你怎么知道？ 废话，我是神仙，知过去未来。 说不过他呀。期间只有小坑坑时不时地跑来找他，叫他老婆老婆的，却再也不见腻出现了。不知是仙子有意阻挠，还是他自己不愿意来，所以橙子会趁仙子去沐浴或者是睡着的时候，偷偷飞起去找腻聊天。注意，他是用飞的。自从服用了仙丹，就具备了这种极其快捷的移动方式，其飞行姿势在仙子的指引之下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如果自己能够照亮腻心底的阴影，那多少就该尽一份力，让这个自闭抑郁的孩子能过得好一些吧。橙子发觉腻总觉得橙子是因他而死，心中有沉重的负担，于是就干脆直言相告了。 腻，我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太惊喜哦。 什么事？ 其实橙子没有死，他还活着。 谢谢你的好心，小水妖。 我不是在安慰你，是真的。其实我就是橙子，橙子就是我。 哈哈哈。 嗯， 你不相信是吧？我知道我们在陈城中相处的一切细节哦。 背得还不错，不过这个故事已被水妖族人编成诗歌，唱起来比你说的好听。 橙子没辙了，无奈变形水的解药在莫武那里，他没有办法写原型给他看啊。离的心中一片迷茫，那天小修的几句问话让他脑中一片混乱，迫不及待赶回到所务谷，只想看看橙子的坟墓究竟在什么地方。那可怕的忘却让他感到无比恐慌，至少他不能忘记他呀。可是返回到谷中之后，非但没有寻到他的坟墓，却看见了一些奇怪的东西，火堆的灰烬，一些生活垃圾，零食的袋子盒子，更奇怪的是在暖浴床上居然整整齐齐地码了一叠女士的衣服，那上面有熟悉的味道，是橙子的味道。看上去他似乎在这里还生活了一段时间，而不是像自己认为的那样未降落到谷中就身亡了。离还在暖浴上发现了刻痕，在他的记号旁边多了自己的记号，而且是他自己本人的字迹，而离根本就不记得自己刻上去过。震惊地呆立了很久，思量来思量去，终于明白是自己的脑筋出了问题。失忆了吗？不像啊，倒像是记忆错位了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橙子现在在什么地方？是否还活着？是否还安全？离觉得只有找回失落的记忆才能找到橙子。于是离就努力地沿着脑海中残留的记忆一遍遍地搜寻，然而脑子里只有橙子死去的模糊画面。好吧，跳过一切模糊的画面，记忆是在什么时候清晰起来的？对了，是在离开索无谷的时候。离展开翅膀沿着当日的路线一路找去，是的，他离开索无谷直飞至凌玄海，就这么简单。他停在凌玄海的上空，轻拍着翅膀悬在空中发呆。有什么不对吗？隐约感觉哪里有问题，又想不明白，于是他又飞了回去，再从索物谷出发。从索物谷飞到凌玄海要飞三天三夜，他足足飞了六遍。在第六遍抵达凌玄海的时候，他忽然恍然大悟，知道哪里不对了。他明明记得自己从索物谷飞到凌玄海这一路上心中充满了对兄父的担忧，对局势的忧虑，却独独没有悲伤。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同样有意思。